粉我们都知道它有这个润肠的这么一个功能。 嗯，对、 啊、 其实当我们说到木耳的时候，平常在日常的三餐生活当中都会大量的吃木耳、 嗯、 那木耳呢它就变成了我们人体的清道夫。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咱们家里有老年朋友会便秘的、 嗯、 包括我们身体当中会有一些杂质的、 嗯、 它都能够起到一个清肠的一个作用。 我还依稀记得我小时候啊、嗯、吃木耳的时候，这家里边的长辈就说啊、嗯、说这个多吃点黑木耳啊，这刮肠子， 对、 啊、你里边吃了什么，就无意当中啊吃下去的一些什么头发呀、啊、吃的一些个脏东西啊， 对， 都能给你带出去哈。 对、 啊、 其实我们都知道木耳当中呢它是蛋白质非常丰富，它还丰富到有18种的氨基酸、 嗯、 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它每天里面的这种胶质啊包括蛋白质啊它是帮助人身体当中进行到一个排泄的。 小心安岭的苗圃道场山泉有机秋木耳、 嗯、我们今天的价格呢、嗯、是299块钱，让大家足足带回家20包。你要知道、 啊、 大洋，如果说在目前你去市面当中，哪怕你走到了我们黑龙江的这个农副产品的专卖店当中，你去买这一套组合都得花到498块钱。我们是野生的，然后又是小兴安岭当中给大家特产出来的、 嗯、 所以它的价格很贵， 299元、 啊、 今天是 20袋， 20袋，每袋是多少克？ 50克， 每袋是50克，就是299元、 嗯、 1000克的黑龙江小兴安岭的山泉有机秋木耳。 对， 刚才你说400多块钱，那是市场价， 498块钱， 498元哈。今天我们组合是299，20袋，每袋50克的，来自于黑龙江小兴安岭的山泉有机秋木耳。 但是我们在今天、 啊、 您的这一档节目呢，我们再送给大家这个猴头菇，这一袋猴头菇啊，在专柜当中咱自己去买的话。也得128块钱的，在这一档我们都送给大家、 嗯、猴头菇可是一个很名贵的一个菌种啊。 对呀， 吃起来味道非常的香。 对， 我吃过这个猴头菇炖的汤，非常不错。 嗯， 好了，再说一下电话，电话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我可去过专门这个农产品的市场和厂商哈、 嗯嗯， 我见过怎么去养蘑菇的、 啊， 我也见过怎么去养木耳的 啊。 啊，我见过情况基本都是有培养机， 嗯、 啊、 嗯， 就是一个塑料袋装的培养机， 嗯，嗯 放在地上，然后上面就会来在这个上面养殖一些蘑菇啊和木耳、 啊。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个黑龙江小兴安岭产的这个山泉有机的秋木耳， 嗯、 啊，它是什么样的一个生长环境？是用培养机培养出来的，还是真的就是在原始森林里边养出来的？ 我们就是真的就是在原始森林当中、 嗯、 因为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说你在市面当中、 嗯、 你买到这种自然培育出来的话，它肯定营养价值会更低。那在我们整个的这一片森林当中呢，它其实是没有任何开垦的，包括在方圆的几十里当中你不会看到汽车、 嗯、 甚至你看到的这个我们的住户都会很少，所以说从它整个的采摘也好，从它整个的加工也好，都是相当难的。另外在整个的大兴安岭地区，小兴安岭地区呢，它的日照，包括它的水分、 嗯、 包括它整个的温度来讲的话、 嗯、 这是在我们整个的全中国来讲最适合秋木耳生产的一个区域。 据我了解呢，就是咱们普通的市场上培养机培出的这个木耳、 嗯、 大概1-2个月就可以上市进行销售了、 嗯、 啊，当然我们说秋耳一年只采一季， 对， 它的生长的周期以及它生长的环境地域、 嗯、 都造就了这个产品它本身的营养价值一定是更高的哈。 对， 我听说秋木耳当中啊，被称为叫素中之王。 其实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餐桌上，比如说你吃肉类的话、 嗯， 瘦肉的话，我们是主要补充这个蛋白质。但是呢，在整个的这个素食当中呢，其实秋木耳它的含量会更高， 嗯、 包括它的维生素的 E 呀、啊，最重要的是它的含铁的一个元素也特别的高。 嗯， 那我们平常包括在我们刚才节目当中，我也在一直在跟大家说，平常我们觉得说菠菜当中它的含铁的元素会高，还有到动物的肝脏啊、瘦肉啊，它会含铁的元素更高。 嗯， 但是其实秋木耳它是菠菜的20多倍，所以你看看，同样我们是吃肉，是吃蔬菜，我更建议大家，如果说你想补铁的，还是吃秋木耳。 少吃点肉啊，我们都说这个现在啊，三高啊， 嗯， 高血脂、高血糖，有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平时吃肉吃太多啊，离不开。李时珍啊，他在《本草纲目》当中就写到，说这个木耳啊，它是性甘平啊， 嗯、 主治益气不饥啊，有补气益滞、润肺补脑、活血之功效。 对， 在这个秋木耳当中啊，它含有一种抑制血小板聚集的这么一个成分。 嗯， 据说哈、啊，这种抗血小板聚集作用的，与小剂量的阿司匹林可以相当。 嗯， 同时可以降低血液的粘度，使血液流动更加的顺畅。 嗯， 我再说一个数据啊。